奔赴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持续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七级左右，下午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呢请注意防范。目前的本市能见度已明显的好转，全市在10公里以上。虽然呢午后局地还有扬沙天气，但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影响。由于风干物燥，请大家呢及时补充水分并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达到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65%。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持续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7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范。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进入安居快讯，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五月中上旬北京楼市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中上旬的1到20号啊，北京新房以及二手房的网签量的大幅的攀升。那么业内也认为说，近期北京的楼市有小幅回温的这样的情况，而且是渐趋平稳。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今天的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那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感想，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今天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艾利森咨询公司的洪文平先生。洪先生你好。 哎，下午好，周老师好。嗯，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安居快讯，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限房价项目销售不得捆绑精装房。那么本月初北京市住建委啊，对于关于加强限房价这个项目销售管理的一个通知啊，这个通知呢也是目前正在公开的征求意见。昨天呢这个通知正式发布实施，其中就明确啊说，限净房的项目不得捆绑精装修，不得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这两个事儿呢可能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售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捆绑精装修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开发商不愿意用啊公积金贷款的问题。 对对对， 嗯， 他在出于自身利益吧。你看用了这个公积金贷款，他相对他的这个怎么说资金回流啊，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企业的这个利润可能就减少相对少嘛。 嗯， 然后这个装修呢，这个也是他是利用这个捆绑装修呢，可能是带有点促销的意思吧。 嗯， 有这个意思。 另外我觉得这个精装修啊，有的时候呢开发商会从中扣点钱。 哎，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一些精装修的房子 子，消费者在买的时候，他在合约当中会说、啊，这个装修呢是3000一平米 对对对对 啊，或者5000一平米。 对, 对, 对， 实际上如果他整个这个项目都用中装精装修的话的，从中呢他会降低很多的成本。 当然了，它实际从成本到利润之间，它有一个空间。 对， 相当于卖那开玩笑，我们卖个手机再搭个什么套子一样的道理。 其实说是3000，可能呢只是2000或1500，可能就差不多了。 他从这开发商反正整的也这两个事说了一个事都对他有利，增加利润， 有利可图。 对，有利可图。 所以现在很多的房子，您发现吗？都是精装修。当然，作为消费者来讲，对于精装修呢，也有利有弊哈。有利就是说，消费者呢真的是省了很多的事儿啊。如果这个精装修整体来讲你自己还满意的话呢，那就省了很多的麻烦啊，再去装修啊，找装修队啊，被人坑啊，这种风险都有。 从未来来讲呢，我倒觉得这精装修实还是个方向， 是一个方向。 我们站在消费者，因为现在年轻人是愿意去操心那个，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啊，再老一点人，就是原来自己买个房子，自己还亲手装修，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事。 对，是是，太麻烦了。 对，那但是现在年轻人谁去自己装修啊？啊，全部都是自己，那就是那也就算吃点亏，他也愿意。 对，但是弊端的话呢，就是说精装修有的时候啊，它这个装修的效果你不喜欢。 对对对。 另外呢，精装修呢，往往看的是面儿， 是的。 但是里边后面的一些情况呢，你可能就不太了解。 所以非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判断。 对，万一出问题的话， 材料可以一次准好，甚至有些我这个安全环保问题。 所以呢，这个国家出文就是说，尽量不要捆绑精装修法。 他这样搞的话，政策监控的角度讲，执法的角度讲，就是容易混淆消费者的这个，比如说消费者买的房子，同时把装修也买了，那这样的话，他又可能产生纠纷，就是你很难去界定那这个房子是房子不合格呢，还是装修不合格？这是两个概念了。 这是一个。另外，关于公积金贷款这个事儿呢，可能哈，作为开发商来讲呢，觉得公积金贷款比较慢，他没有这个商业贷款呢那么快啊，所以他不愿意呢用公积金贷款。但是国家有明文规定，就说开发商不能拒绝消费者买房的时候使用公积金贷款的。 是，这是的，从政府的角度上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从企业来讲，这里面有很多，也不光是企业的问题。我的判断与银行可能也有关系。 对对对，是 你想你这个 银行和开发商拴在一起， 对他们两家不用公积金的话，他们都有利可图。如果用了公积金的话，他们两个恐怕利 因为公积金的利率特别低， 对 对, 对， 特别低， 所以 消费者是有利的。 所以现在出这个政策是对的。这个就这样的话，将来就是我觉得一个精装房问题，将来怎么做，肯定还会出现政策。然后这个公积金的使用，它还会出现政策，肯定是因为政策越来越细，这是对的。 对，您说的好，就是政策呢是越来越细哈，越来越为我们消费者来考虑哈，越来越人性化啊。 是的，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学区房向何处去呢？2017年4到5月份，西城区德胜片区啊，只成交了4套二手房，而今年的4月至今呢，已成交了19笔。那么挂牌均价也从去年1月份开始持续又回升了，从每平方米的12.3万上涨到每平方米的13.6万。那海淀区中关村片区挂牌均价今年1到4月份也上涨了约每平方米10000元。所以呢，专家就指出了，说每年的5月份，北京的小学会开启入学的信息采集工作，因此呢，3月份至4月份都是学区房最重要的一个交易时期，因此这段时间的市场活跃度相对就比较高。 是这样的，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包括那个也有好多这个外地来北京这个非经济的都熟的情况。今天我们这个一会儿正题上也要讲的这个内容，接触了不少，是这个判断。你刚才说的这个德胜片区，我好像那一带我还去看过。我有一次也是为一个什么事儿，跟个中介公司一楼去看房。在去年的上半年，他那个地方曾经房价达到多高啊？达到每平方米达到16-17万。 我天哪， 相当高的， 而且还是老旧房，有些 老旧房，哎，还可以，房子大概有7-8年的房子，盖了7-8年，房子条件不错，但是学校好，所以它确实影响的。刚才说这个情况呢，等于说是基本上最近等于是这个二手房这种学区房实际价格是有的回升了，比平方米大概10000左右。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它是不同的这个时间段有略有浮动啊。像刚才说了，这个五月份就是小学开始入学采集信息的时候。 对对对，是啊，这个时候他急需，很多家长他急需这个房子，所以但是今年哦，一会儿我们可能也要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入学的一些政策的微小的变化以后， 以后不一定了，以后国家可能还会有相应政策，让你在那个困子咱不一定能得了了。 对，因为现在国家对于学区房这事儿一直是非常的重视。 国家现在的方向政策方向很清楚，实际上是要去学区房化。 对，是 方向对。 其实说到学区房啊，我们这个中国是这样啊，其实我翻阅一些资料，国外也同样如此， 是哪儿都一样 啊， 哪儿都一样。就是你我就说过年我去泰国去那个清迈那个城市一样啊，他学校多的地方房价也高一些啊， 嗯， 学校便宜 的片段好的地方它价钱也 都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没有我们这么厉害，我们 咱们太邪乎了， 太突出了。 所以呢，老师那句话，孩子不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就想老想找一个好的学校。 这 当然这种心情咱们是理解的哈。 是， 但是作为 这让人是让好多人感到危机感的。 对，当然作为学生家长，我总认为呢，一个孩子的成长它是多方面的哈，有学校的教育，有家庭的榜样哈。 关键是什么叫起跑线？这个要搞清楚，不一定是学校， 还有社会的因素。 对 啊， 家长是第一起跑线， 嗯， 我认为家长是根本。 是的，所以不要一味的强调学校。当然，学校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但并不是一个最终状态。 外因的重要方面嘛， 嗯， 重要。 好，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呢将利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那为了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加快呢补给便民商业服务的设施短板，提升生活性的服务业的一个品质啊。那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民防局、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等等部门呢，近日咱们是共同研制制定了一个关于利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一个指导意见。哎，这个挺新鲜啊，便民服务设施都往地下走了。我原来是认为交通啊或者是停车呀，啊，可以从地下要资源啊， 据我感觉的情况，我接触过一些地方，我倒觉得不是太行。你可能感觉行，我感觉不行，因为我去过好几个地方，就是地下超市， 嗯， 效果不错。 嗯， 有些小区里地下超市，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像它什么脏啊，或者空气不畅啊，不太好。 嗯， 但是它只要通风条件好，里面做个通风那个设施非常重要，效果还挺好。 嗯， 我住过一个地方，在那儿买东西很方便。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北京现在不是我们从这个城市云堵疏解来讲，它是个立体的，不光是平面上，从中间往外疏，也有一个地。地面往下往上走， 是的，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空间立体的，这是对的。所以这样做的话，我们尤其是实际我们北京，我们潜力，我们有些老房子、老小区，以前呢在那个比较早的时候，70年代以前做那个防空备战的时候， 嗯， 其实地下有很大空间的。 嗯， 所以如果是只要安全，我刚刚说通风设施好，防火还有这个消防等等，只要好，我觉得利用起来是好事。 嗯， 尤其是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住这个小区，我买东西，我们垂直下去买，比跑混道去买。过个马路方便多了，还是舒服多了。 这个想法是好的， 嗯， 啊，但是一定要安全， 对对， 不要一窝蜂， 就怕是别这个好事也有可能干成坏事。 嗯， 就是设施不到位和安全安防设施不到位，也有可能找麻烦。 是的，因为我住通州嘛，所以那个通州那边的话，这个交通呢，现在也是形成一种立体的交通。 嗯， 因为我们家就在那个广渠路旁边， 哦， 现在广渠路过了通州那个头那块呢， 哦， 又开始大修兴建了， 哎， 据说是要双层， 哦， 说地下也有一个什么，地上现在也有什么。 那在原来， 啊，立体的交通， 原来那个地方交通不行。 最 近好了， 对对， 最近这样， 最近好了，然后现在底下又在做啊，什么是不是什么立交桥，我也不太清楚啊。反正总体来讲，就是形成一个立体交通。 那个路将来是副中心的第二大道，应该是。 嗯嗯嗯， 是不是？所以它是很关键。 嗯，好的，这个想法挺好，但是各方部门还是要严加的这个监督和管理啊，不要出现一些安全的隐私和问题。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加强直管公房的管理，推动的核心区直管公房的腾退啊。记者日前呢，从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了解到，说北京市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直管公房管理的一个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也明确的指出，说在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腾退和修缮工作当中，鼓励承租人自愿交回直管公房的使用权，对完成腾退的这样的房屋，应及时恢复胡同四合院原有的布局。 好事， 好事儿哈，恢复北京的原貌。 好事，说实话，我们 但是你怎么把人家腾退这些人安置好，这个很重要。 说实话，我觉得是北京这个腾退问题非常复杂。 嗯， 我接触了解的情况，非常复杂嘞。里面也确实也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先说突出点，因为确实有一些人，我们说直一点啊，有的老干部啊，老职工，他原来就是住在那公房，人可能就没了， 嗯， 人或者说是也都在外地啊，或者是怎么样了，但是他的房子还占的， 实际上站在他都租出去了，租了好，有的甚至是几头租，还是装修啊，有的把原来很漂亮的四合院里面搞得全部都是密码盖房子，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说个实话，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个公房，我反正我认为我们北京这个苏姐，其实从苏姐或者从城市安全或美化的角度讲，卫生的角度讲，这个腾退这种公馆直转房，尤其这种老房子。是很有价值，它的效益非常大。 现在呢，主要是从北京的核心区，就是历史文化街区来开始呢，进行这个平房的腾退和修缮的工作。我估计以后呢，可能一些主要的地区的话，这种腾退工作都要展开哈。 都要展开。 确实，你像原来一些什么遗址啊什么的， 多 啊，特别重要的地点都住上了，都住上人了。 这种直管公房，实际上是在我们房改之前，普遍性的都是这种房子。 是的， 就是国。 就修缮保护不够 盖的，有好多就是老院子、老房子被，比如说某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用那个房子，然后他就盖了房子，老百姓作业宿舍，最后他又包括也有的拆啊，有的补啊，最后都变成民房了。这种房子实际上我们严格一样，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讲，它实际是违建，但是它在当年来讲，它是已经成型了。 当然，当这个原来啊，就是根本就没人管。 那个时候、 像原来一些这个文化的很有。 对，实际是 价值的一些古迹呀、什么， 实际是把我们好多 好多都成民房了。 对，实际上把文化古迹 都没有， 实际 都没有保护下来。 对对对， 啊，就是当年这个事情确实重视不够， 所以这个腾退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我们北京下一批苏姐这个重点。我认为这个、这个比例也不小。 但是你把这些这个老百姓哈、从这些 也不难 遗址当中、文化名区当中给他疏解出来， 为什么不难 让他们腾退出来以后，这些人怎么安置哈、这些房子怎么修？ 我的判断是 麻烦的事 儿。我跟你说，我的判断是，实际我跟你说，这种老房子基本上不是产权人在住，其实他就是已经是租出去，大多数租不是。所以你要真正把这个房子去顺根摸瓜的去了解的话，我认为也没有太大的。 但如果是租的， 这是个安置，是个安置问题，不一定是要赔偿多少钱的问题。 当然，如果有一些像我们，因为我是老北京人啊，我们原来在胡同里住的都是公安，都是那个房管局的房子。 对对，就是房管局、 如果人家是那个时候是以房管局的房子住下来，在胡同里或者在人家当成民居的话、那跟人家住的人就没有关系，你怎么给人家安置啊？ 是啊， 你这事儿可以腾出来。 但是他有啥意思？ 恢复原址， 他可能产权卖了以后，这个新地是买房子人也算产权人了。 对、 这个时候无非就是个安置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是非常值得做的，而且是也走的并不像老宅子，相对来讲 我跟您说、实际上是非常应该做的，您说的 对。但是在安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麻烦真的是小不了， 那是 因为人家住的都是北京的核心区，都是文化街区。 是 你说你让他的这个房子腾退出来， 是 然后呢咱们要恢复原址，然后你怎么给他补偿吧。 对， 这个有的时候是互相博弈的一个事儿、 你说的是的。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呢，从大局出发。 对啊，这个是长远的、 北京需要保护，需要恢复。 我们再说个大实话，我记得去年我们做节目说到雄安新区的时候，我都有个观点，就是我们实实在我们自己一人为本，我们自身生活的角度讲，其实我们谁愿意住这老房子？这老房子很不舒服，算算 但这地界好啊， 对，就是 这地界好。 对，所以这个东西看咋说，政府只要补偿的合理，我认为。工作还是做得特别 好的，但愿能一切顺利啊。好，咱们再看下面一条，说深圳的今年拟定的新增保障房50,000套啊，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小啊。说近日呢，深圳市住房建设规划2018年度的一个实施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深圳市2018年年度市建设与土地利用的实施计划呢，在这个当中正式印发实施了。其中呢，住房建设计划提出了本年度新增安排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约50,000套，268万平方米。那么套数呢，建设指标与上一年度基本上是持平的。那本年度呢，新增安排建设商品住房约50,000套，建筑面积呢是450万平方米。刚才提到这50,000套当中呢，它有不同的性质哈，有这个人才住房，有安居型的商品房，有公共租赁房，一共加起来50,000套。 对， 所以呢，现在就是不同性质的房源呢都有，不仅仅是一味的商品住房了啊，也有专门为人才们啊 这个 安排的一些房子。 从去年开始比较明显的。 明显各个城市都在展开一个人才的大战。 我在前年 抢人才的大战。 前年我有个观点，就是15年、 我们做了个调查以后，我一个观点，我说是我们15年以前，我认为我说我们房地产是圈地，以圈地为主。 嗯， 15年开始，我们要走向以圈人为主。看，现在就是这个证明，人才是根本啊。 这个 就是我曾经 冯小刚的电影当中，其实很早人家就说了， 对， 说21世纪什么最重要啊？人啊，人才是最重要。 我在奥运会前后那个几年，我给我们老家那个市政府那个规划局那个提我给他们批评他们，他们把我们那个城市的一个老街，是很古老的老街，拆掉。拆了以后盖上商品房，我回去一看，我伤心坏了，我真伤心，因为那是我们经常去那玩的地方。后来我就给他留封信，写了封信，我说我们都是蹭老家出来的人，我们回忆老家最大的念想就是想那个老街上去逛一逛，看一看。你把它拆了，我们回来都不想回来了。我说一个城市，我们把这和老这个，它是个文古物型的， 它是个文化符号， 对，文化型的，你都把它拆了，连我们这个就是上乡愁都没了，我们这个城市的人都被赶走了嘛。我现在那我们作为政府来讲规划，你将来规划给谁干啊？所以人才是宝贵的， 嗯， 真是的。你看，这是现在天津啊，是这个武汉更可怕，大专一上多强。据说天津 前些时候天津 西安也开始， 天津出的这个条例呢，力度真的是非常大哈。所以至于前几天就是大家在看怎么落户天津的时候，那个网页都打不开， 是的 啊，都这个爆满啊， 对对对，网上到处都拍着照片，人麻麻立麻麻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那个真的挺邪乎，好像就是有这个大学的本科户口， 对， 本科啊这样的学历，好像就有可能，但我没有细看啊，就有可能落户天津，所以这个门槛也真的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嗯， 武汉更可怕呀，武汉专科一上， 专科就可以、啊， 专科都可以啊。长远了，我给你预测吧，我可以预测，不出3年，有的城市中专啊，什么中学、高中都有，好意思。 所以我跟您说啊，刚才您提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城市要留住人，或者说让人去你城市发展的话， 这是高招， 各个方面， 这是最大的战略。 啊，当然户口问题这是一个啊，能够落户口这是一个挺重中之重的事儿。 是的。 那么其他你的城市当中的这种风采，它的特点特色也是，甚至它的工作啊，是不是能够施展开， 对， 也是留住人很重要的方面。 对，户口只是一个方面，是个保障。 对 对。 但是关键是有能不能找到工作，就业是第一，第二是生活满不满意。 甚至刚才您提那个，就是它的风貌， 对， 甚至都能够让您回不回去。 他在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个有心事上有没有一个享图，有没有一个快乐？这精神性的定义非常重要。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人都说你家乡好，他为什么？他对家乡有一种感情，往往与文化、与自然风光有关。 是的，是的。 哎，他必须要，所以我们现在提生态城市、生态建设就这意思。 嗯，所以要全方面的考虑。 对对对，为什么现在国家你看专门城里把这个环保部改成生态环境部，非常高明。他要真正把生态文明、把自然生态这边拿作为这个执政目标了，这是对的。 其实一切事情的灵魂还是人， 是啊， 这个有了人啊，我觉得什么都好办。 有了人就有一切。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人才 是 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一个环境 哈。是的。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梳理一下呢，五月份主要是五月上旬，因为今天呢是28号， 28号， 星期28号了，快到五月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梳理一些信息的话，有点滞后的话，就咱们看五月的中旬啊，大概北京楼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从中我们也能够解析出一些信息来，是吧？ 是的。 当然了，如果对此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或者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咱们想沟通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呢，最近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也有一大波的这个啊优这个怎么说呢，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都纷纷的来了。那下面咱们听听都为您做一些什么呢。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 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哎，这是大礼包纷纷袭来了哈。因为呢，虽然我们是楼市好声音，其实楼市当中关于装修啊、安居啊这块也是我们涉及的内容。那么如果大家呢有需求的话，可以按照刚才我们的这个广告宣传的打电话来进行预约，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知道呢，咱们胡文平先生的艾利森公司主要是做市场调研的哈。比如说有一个项目需要你们去调研，调完研以后根据数据来说话哈。 对， 最近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研吗？ 最近租房子的。 租房子的调研。 对，那个现在又去年国家提出这个租户并举嘛，租售并举以后，这个现在又其是租售腾权，在至少我们在北京来讲，已经刚才也提到这个学区房问题已经显示出来了。实际的北京好几个区在去年都已经开始了，今年是普遍性的。就比方说像我们这非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这个没有在北京没房子没户口的，基本上能够解决这个都是问题，小孩都是问题，这一定都是腾权问题了，已经在显现。所以今年在租房子上我们做了好几个项目，效果已经带到，应该说带到这个市民或者是外地在北京打工的白嫖的人都是很关注的，已经明显的有呈现出。还有这个长租公寓的问题也很突出，长租公寓。 所以我觉得你们选这个项目还是挺应景的哈。 对， 因为原来是购租并举， 对 啊， 对， 现在是一字的次序的调序 一遍 啊，改成租购并举，租购同权。 对， 所以就看得出来这个租啊，以后呢也是一个大的方向。 是的 啊，但是我总认为所谓的租购同权呢，指的应该是国家那种公租房。如果你一般比如说我私人，我从中介公司我租了一个房子，我怎么能够解决我孩子的一个 做得到？现在已经 做得到吗？ 做得到。 那人家租的那个房主，人家已经用了那个名额了呀。 他那就是用了就不行。 对、啊。 你比方说今年那个好几个区都是这个六年一学位这个问题，只要没用的，只要这个房子你租了，你而且是跟房主你协商好了，房租给你用了这个学位了，那没问题，兑现了。我最近我接触好几个，我专门问这一点，我们包括调查也问了，这样都是很好的，效果很好的。一般说来，这个是市级上就是一般说来。 另外，他学区房租的价钱也高。 对，租金也高。还有是来有的，当然了，这个也是一点不公开啊，就是你给房主也有个有所表示嘛。对，你什么意思呢？理论上你承诺你要租六年以上的房子，是不是意思？你万一你要中途不租的话，那你要跟人家有所补偿嘛。其实很简单个道理。 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下面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开始说五月中上旬北京楼市的解读。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Thank you.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呢本是持续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左右。下午呢仍然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呢请注意防范。目前呢本市能见度已经明显的好转了，全市在10公里以上。虽然呢午后局地还有扬沙天气，但是对于交通出行没有什么影响。由于风干雾燥，请大家呢及时补充水分啊。另外呢要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呢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本市天气晴朗，持续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7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范。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艾丽森啊，咨询公司的洪文平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下午好。哎，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据统计数据显示，说五月中上旬，也就是1到20号啊，北京这个新房呢以及二手房的网签大幅的攀升。业内认为近期呢北京楼市小幅回温，但是渐趋平稳。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见闻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有些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么我想请洪先生先来说一说啊，就是五月的中上旬咱们北京的新房市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据您了解。 大概啊，这个是，这也是我们大概搜集了一下这个现在这个最新的信息。大概是五月上旬，这个北京全市的这个新建商品房，不含这个保障房，大概网签数是1500多套，大概是这个样子。环比呢是增长了，增长了， 比四月份中增长了。 对，比四月份增长，它跟去年五月份比的是减少了一点，大概是个16%的样子。然后其中共有产权房网签呢，这个只有一套，别墅的网签是130套，环比下降了15%，同比下降是53%。其他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成交量大概是1000多套，1300多套， 相对来讲是减少了的，但是整体环比来讲，这个其他商品房是上涨了100%多，就是涨了一倍。 嗯，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确实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情况，就是成交量来讲，在五月份这个状态是一种回温的感觉。 嗯， 哎， 赵丽说了，你们老说环比和同比，您解释一下这个环比和同比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是这样，同比来就是同时期的比嘛，就是今年，比如说今年五月，那我们相对于去年的五月，环比的它是累计的一个，到这个一，比方上个月到这个月这样的比，它是性质不一样的。 同比就是说去年的五月和今年的五月比， 对， 叫同比。 同比。 那环比是今年的四月份和今年的五月份比， 对对， 是吧？ 是这样的。 嗯嗯。 所以它这个我们理解的话，你为什么你看一会儿上涨一会儿下降的？如果我们考虑和这个同比的话，我们判断今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 嗯、 环比的话，判断最近的变化。确实 的， 它是这个概念。 嗯，所以你看，它每个都有一个同比，有一个环比哈，啊， 这里面数字也能看出问题来。 嗯， 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这个环比，这个有一个是最后说了这个100%，它这个里面就变化大，就是最近的趋势很明显。 就是说环比，就是说五月份比四月份 对 要高出118.5%， 就是一下子猛涨了。 对、 哎，而前面有几个数字是减少了，就同比减少16%多。这个第一个，我们现在说了这个，新建的这个商品房，说明啥意思？ 嗯、 说明今年这个成交量比去年还少了。 对， 并不是，哎，但是我们在这个最近几个月看来讲，最近甚至半年看来讲，它是热的，它是起来了的。 嗯，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有时候这个文字不好描述。我们要说是回温的话，你感觉到好高，并不是这样，它是在这个最近这个阶段是回温的。 是的， 但跟去年比的话，整体比它并没有见台上增长。 嗯嗯。来，这个文杰呢发了一个微信啊，这我一定要及时的第一时间的给您回答。他说现在通州的小产权房能买吗？有什么风险吗？别人都住了几年了，还挺好的，这么便宜，请教，千万别买。 对 啊，这是违规的。 这个小产权房它的法律意义就是非法的。 对，这是非法的。 所以这个说实话，我们作为正常的居民来讲，我不赞成，坚决别买最好。 是 是。但是呢，我们这儿说是说嘛。既然他问嘛，如果你是特殊情况，或者说是那个地块，或者政府有可能征用，或者有别的什么特殊政策，这个不排除。这就是你要了解好政策，说不定他那个地方，原来是这个小产权，会不会成整体征用以后，说不定有一种其他的嘞？ 不会不会，洪先生，你这点千万别给人家一个侥幸的心理啊！ 对对对，我也觉得 这个东西呢，这个只要是小产权房，千万不能买，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好， 因为小产权房它现在是不是用国家用这个用地了？来 征地， 他们是农村自己乡里的， 对对对对 啊，大队的什么县里的啊， 对对对对， 他根本没有批下来，他就给你做了。 是的， 如果一旦国家想征用这块地的话，他不管你怎么样，完全推掉。 是的 啊，所以呢，你别看你的那个朋友或者别人已经住了几年了， 对， 这种侥幸住几年的话， 有很多 侥幸，很危险 的。是的，是的。 如果说一旦之间这个地方要征用了， 那 真的是没办法。当然了，最后可能是那个开发商是最倒霉的，但是开发商要赔给你的这个住户的钱。那如果开发商没钱， 没赔 钱跑了，那您就 完了， 您就白搭了。 是 再便宜，您那钱不也是？ 对对对对， 是吧？您不也是 这个法律性 没了吗？ 对，是的，法律性质很清楚、 啊。所以只要小产权房，您过问都不要过问啊！现在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是是是 啊，所以我为什么要第一时间来告诉文姐啊？来，那实际上呢，随着2017年大批新增的土地新房项目的入市，那么此前呢，供应是逐步减少的，北京新房市场呢，迎来了一个新的供应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这批新房大多是在2016年930新政后推出的一个限价房以及共有产权房，其面向的主要人群呢，就是刚需一族。在供给啊、需求两端的控制下呢，市场有望保持一个健康的态势。 这个我在前面说那个地方，其实我就想说一句话，是今年这个最近这个回温呢，是现在五月份嘛，五月份回温它反映了个什么意思？与我们去年这一年多来的这个政策有关。 嗯， 我们政策整体是这个限购啊、限售啊等等政策，整体是在压缩这个市场，相对来讲啊，减少这个市场。同时，在烧钱前一年前，我们又在去库存， 嗯， 知道吧？这两个政策叠加的结果是啥意思？实际我们这几年的供应啊，相对也是不走力。 所以这个地方刚才你说到这一段就是反映啥意思，实际上现在我们反映的虽然说是需求有一种回温，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供应压力还是很大的。 嗯， 当然后面我也看到信息，我们也这现在也在增加这些，比如说共有产权房啊，这个地基的土地这个都在增加。 嗯， 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供应已经很清楚的苗头，供应是现在市场有点饥渴感。 嗯， 明显的一种饥渴感，供应是。 您所谓的饥渴感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就是有些供不应求。就是 供不应求，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东西呢，很也不好用量化的一个思路来描述。我们为这事也经常犯困，就是困惑。怎么是？你现在我们尤其是北京这样是一线城市，上海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来界定需求？ 嗯， 什么意思呢？它的需求是动态的。 嗯， 我们一个政策出来以后，马上都能影响需求的一个变化。你比方说，某一个人群，比方说某几年的这个刚毕业学生来北京工作的人，哎，某一个政策出台以后，他有的人可能符合条件，他就安心都待这儿了。 嗯， 有的人可能不符合，他就准备撤了。 嗯， 所以这样的话，他一个政策出来都有影响了，好多这个需求马上都会有变化。 是的，这肯定是。 哎，对， 就是说一个政策出来，它有一个宏观的调控。 对， 那么政策出来以后，就是要调节市场。 对， 啊， 他就把需求变得可大可小，是吧？ 它会影响很多人的。 那，哎，这个时候啥意思呢？我们供应的时候，我这个时候这个东西不好掌握，就是我们从供地啊、供房，就从这个角度讲，政府相应的怎么来预判这个市场？比方说我前面出一个政策以后，到底这个需求是增了还是减了，减了多少或者增了多少，这个东西很难预估。如果能预估出来，相应的再决定供应，那就比较好，但是很难做到。 嗯，但是您说这种需求啊，我倒是感觉到哈，像北京很多人呢其实是想买房的， 当然 他是有需求的，但是由于呢他这种资格买房的资格的限制， 对， 他买不了 房，买不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说饥渴，真是很多人 有 这方面的饥渴。 我现在最近的几半年，我明显就是在去年年底到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我们接触人啊调查当中数据也有些这样的显示，有的人他还是踏踏实实就想，我就喜欢一线城市，我就要在这儿。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刚才我们也说的二手房价去年也是相对下来了的。 嗯， 大家有一种国家政策的导向很清晰，是要控制房价的，所以也有好多人有安心，哪怕有个辛苦还愿意在这儿打拼，还愿意在这儿安家。 嗯， 所以这个需求相对来讲有一种回落，回去确实在回升。那么相对来讲，我说饥渴感就是供应有点跟不上最近的状态。 其实我倒觉得不是供应跟不上，供应现在的这个房源还是有，但是就是说由于各种限制，很多人呢就是买 不 了房， 对，买不到 房，啊，买不了 房。 但是这种调控的话呢也是有道理的。那么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呢，就是说对于刚需甚至是刚改， 嗯， 它是可以买的， 嗯， 你是可以买， 嗯， 但除了那种呢真是它已经满足了刚需也满足了刚改，在这样的情况下， 嗯， 其实他还想买房，那这个时候对他就有抑制了。 是，嗯， 那你这种干渴， 是的， 那没办法了。 是的， 是吧？ 从这个角度讲，这种需求就是希望这个限购啊适当的放松。现在市场确实有这种，确实有一部分像刚需，比方说社保达不到五年， 嗯， 达不到他想买买不了， 对对对对， 就这种情况。 嗯， 这种情况呢，这个东西政府肯定也得考虑。但是我认为长远来讲，这个限啊，长远来讲还是会有一定的调整。我认为， 对，您刚才提那倒是，就是说，虽然说它是刚需， 嗯， 啊，但是呢，它没有符合那个条件，比如说社保啊，什么没达到五年等等，它也买不了房。 对，就是 这倒有可能。 对，就这 种。啊，另外，我总觉得从房子和车子啊这两个问题来解释的话呢， 嗯， 其实车子好像就更这个刚才您说饥渴一些， 嗯， 因为呢你像房子好在呢我够条件的话哈，我是刚需或者怎么样我可以买都没问题。 是， 那车子就不行了，你 车 子的话我真是没有车， 对， 但我特别希望有车，但是我又摇不上号，可真是饥渴呀。 这可不是一般的饥渴。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有些人他是闹着玩的，他想参加那个这叫无所谓，说我也参加那个摇号吧， 嗯，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但是他就摇上了。 对， 但是这个号还不能卖，还不能怎么样，最后呢他硬头皮去买辆车还不用。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有关部门真的要考虑 这 个 事。也有这个问题，就是真正需要， 真正需要的摇不上。 嗯，不太需要的买上了， 买上了， 对， 嗯，所以这个东西真是，其实房子房地产还好，没到这个地步， 对对对对 啊，所以没那么饥渴 了，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嗯。好，那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那么目前从这个新房市场来看哈，各类的一些项目它的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看到的数据哦，现在就是最大个标志吧，就是价格问题。现在价格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前面也说到二手房这个成交在去年 整个一年当中是一种回落的趋势，虽然最近有一点上升，但是整体这一年多来讲它是一种回落的话，实际上是我们的从均价市场均价来讲，相对来讲在从应该说是前年到现在这个一年多的跨度来讲，这个占的比例应该是六成左右的这个均价都在五万以下，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稳，甚至还应该说是比以前的数据相对还低一点。 嗯，我看这个从成交量来看啊，平谷的成交套数还是相当比较高的。 对， 那么在这个刚才咱们提到成交的多少数量之内的话呢，咱们看平谷就成交了80套。 嗯啊，这个我这样说，这个平谷它是相对我们现在这个远郊一点的区来讲，它最大的好处是它比密云近吧，而且是最近那个新的地铁，不知道腾没腾，反正正在修，那是定死了的。有这个地铁的话，平谷是很不错的。 嗯，所以呢，您看刚才您提到平谷还可以啊，就80套，那么密云也不错，也成交了23套吧？ 23套，对， 是吧？ 对。 然后呢，像大兴是22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丰台19套、啊， 对， 然后昌平13套，石景山是12套、另外接下来什么海淀呐、 对， 大兴啊， 对， 这个丰台啊，顺义等等， 对， 是这么一个排序， 大概是这个情况。 我估计市中心什么东西城都没有什么成交， 基本上本身就没房子，但是 海淀还有10套呢， 对，主要是 朝阳也没有， 你像三环内基本上都最近都没啥房子，都没啥项目， 实际上位于六环以外的一些远郊项目还是占据了整个成交套数的一个排名了。 对，是从最近这几年，整体北京的这个住房基本上都在六环左右了，基本上都在这儿。 所以整体来看哈，还是越来越往北京的边上走了。 对，昌平是为什么好？昌平现在地铁好吗？地铁是已经腾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交通条件，所以现在这个很清晰，哪个地方腾地铁，哪个地方房子就好，这是必然的。 那交通好， 对 啊，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啊，交通好的话它一切都上去了。 是的。 那实际上目前别墅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别墅这个事儿，我想多说两句。那个，从我们接触来讲，我们这累计十几年在北京做了好几次涉及到，一个是改善心理需求的这个调研，一个是涉及到别墅，也有度假的这个地产，都反映啥意思呢？我们北京实际上这个，说实话，我们从市场需求来讲，这个市场是相当极客的，应该是十几年都是极客的。我们最早10年前调查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个预判，那个是也是根据很多数据推测的。当时北京我们预判是都比较急需，大概达到10万套左右，就是比较理论上的需求吧，就是推算的结果。但是现在这几年，说说我们国家政策，实际是土地政策，实际是一直限制了，就是别墅是基本上是困制，很少释放这个新的土地，所以实际上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所以它是严重不足，是的确严重不足。 所以这是这个别墅哈，另外高峰跳远问说，今早新闻说限净房是什么意思？限净房实际上就是限地价净房价， 对， 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出来的房子就叫限净房。 对， 那就当时这个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呢，国家就对他的这个房价呀，对这个地价呀，什么等等都有一定的限制。 对， 所以呢，这个房子出来以后，它的价格是不会离谱的，它有一个范围之内的。 是的。 所以这叫限净房。 对， 限净房的话呢，它实际上它的质量各方面来讲都是不差的。 对， 限净房也是属于商品房。 对，但是它是一种有保障属性，有一定的保障属性。它当然它主要目的是为了便宜房价。 平抑房价 、对， 所以呢，这个限净房您要是考虑的话没问题。 对，如果遇到这种是好事啊，这是很划算的东西。 是的。那现在呢，从各种的这个房价的数据啊，我们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呢？ 趋势这个也比较清楚。我们尤其是从2018年以后，这个整个房地产，实际上我们房地产就是房住不炒这个概念是，这是 一个定位了。 这个定位，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影响以后，但是来说实话，这是我们也经常思考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讲，我们很清晰的理解国家政策的转向的目的，就是两个条件。第一，我们房子确实是住的，不是炒的，这是本身这是合情合理，是吧？还有个讲，我们房地产发展这20年吧，应该说20年发展来讲，我们实际上是以 一批收入相对较好或者是先买房子的这一批人已经占的比例不少了，应该说是我们不能说是一大半人都买房子，至少应该说是有一是大家腾出和这个房间的一个腾出手法，该买的都买了，那个买不好咱说条件暂时不具备的没有买的来恐怕一时也买不了，这也是个实话。哎，所以从这个情况讲，如果我们现在在过度的去建设多，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可能构成一些浪费，从土地浪费、资源浪费，是吧？空间浪费，所以国家现在这个房住不炒有很深层次的一个含义。那么在这个政策转向以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好，那既然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像十几年前这样的所谓的房地产这个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了以后，那么现在是转入一个平稳的发展期。平稳发展当中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啥？就是租房。就是发展租赁房，发展租赁房， 公租房， 对，公租房等等，租赁房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直接面向年轻人，是真正的最刚性的需求，真正的需求者。所以我们原来商品房，说实话，年轻人理论上是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他们刚毕业不久，工作工资攒钱是不现实的，所以。对，只有解决租赁这个房子才能解决年轻人住房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说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房地产现在炒房啊，我们说直白一点，实际就是老人在干这事，年轻人有几个干这事的？年轻人都忙着工作，所以呢他实际这个政策是调整非常深层，而且是非常精准的。这样，那么从这个角度，那么说下一步我们下一步的趋势很简单，就是像这种现金房、像这种国有产权房还有集体租赁房肯定是未来楼市的主旋律。 对， 就是租房问题是主旋律， 所以呢，这个主旋律就是一个目的，让大家能够有房可住啊。 对，真正保持活生生人有地方住，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也能工作能住，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以后什么现金房啊、共有产权房啊、公共租赁房啊等等，这些以后是一个趋势。 大家不要怀疑它，就是这种遇到这种事儿，说实话，你自己，比方说我们现在各区都有类似的政策，我们都要关注以后，即使有遇到这样的，就该申报的申报，是不是有条件？条件里不要错过机会，这等于也不排除将来还有摇号问题，就是资源有限啊。假如我们某个区域，比方说这个就业人数多紧张，资源有限也不排除。所以我们现在摇号这么紧张，买汽车是吧？摇号那么紧张，将来你遇到好房子，你排不上也是个麻烦。所以遇到这机会一定要。实际好多政策现在我接触原因， 现在好多房子都摇号了。 对呀、就是但是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懂这东西。我经常我为这事我在群里经常给好多人。 像这共有产权房什么，您都得要事先申请啊。 对呀、 啊， 多提前申请 摇号啊等等。 还有你也要提前符合政策，要社保啊，报税啊，好多地它政策有对号对号挂钩的东西，你必须办到位。你是有的年轻人不重视，哎，我找个工作算了，我老家不在这儿，我就不买社保了，不买社保你大叔你排 没法买房， 排不上了。对，就吃亏了。 对，所以呢，北京的房价呢相对还是比较贵哈，所以呢，想买那种典型的商品住房，确实是非常困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国家也为你们想到了哈， 对， 比如说你买不起典型的商品住房，可以买共有产权房嘛， 对， 因为国家跟你共同分担， 对， 啊，像买一些现金房也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在拿地的时候，对于这个价格就有一定的控制了， 对， 所以这样的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太高。那如果这些还买不起的话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公共租赁房啊， 对 啊，也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我 做一下过渡， 我再补充一点，这个现在这个租赁房呢有两种，大概我们是两种，因为对我们年轻人来讲两种，一种是比较价格贵的，那叫长租公寓那种，那种呢住得很舒服，住得很安逸，里面装修各方面非常配套，和房子的设施甚至很时尚，还有社交功能等等。很好，那种房子比较贵，但是呢，就是你要支付条件好，你不想，你想更专心的、更心性舒畅的干工作，那住这儿也不差，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纯粹的政府政策性的这种集体土地，它就是把原来农村集体所有这个土地拿出来，就是没有通过招牌挂，直接盖成租赁房，有实际上它的产权是村上的，村上拿出来租，这种房子都便宜。这种房子便宜，所以他这样的话，我们就作为长一般的年轻人，我们在北京工作，说实话，我们暂时不要考虑太远的话，我们就落个生活好。这种房子将来应该是相当便宜。 因为从国家来讲呢，为了让更多的公共租赁房出笼啊，也是采取了很多的办法， 对， 比如像农村一些闲置的一些房子啊，闲置一些宅基地等等， 对， 其实都可以盖成这个出租的一些房子的。 我们已经今年设计了个项目，就是这性质是这样，就是村上的地，人家自己跟这个园区合作。 作了以后，这个开发成长途工业。我们调研建议，基本上是建议他们定位的两个方向定义，一个方向是往这个设施条件更配套的这种专家公寓的方向，这是一个可能。但是他们采纳不采纳是那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大众化的，就我们年轻人的公寓，尤其是我们一个 青年公寓、 青年公寓，哎，青年公寓这种就是比较便宜，满足这理工科的这些工程师这种年轻的年纪，就是我们实业的园区里面这种实业的这种工程师，这种人很需要。 另外，现在国家呢也提倡一些企业啊，大家一起来合作， 差不多 啊，来共同投资做一些这个公共租赁房， 就是村上的地跟企业合作，就很好。 但是现在说句真心话，一些开发商来讲，是不是愿意做这个项目啊？这都很难说。因为你像这些项目的话，它不像一些商品房，它回笼资金特别快。 对对对对。 比如我一套房子好几百万，咵一下回来了。 对对对。 你这个租赁房的话，说句一个月的话，可能几千块钱，你得多长时间才能回笼这个资金呢？你像前些时候万科有一个项目哈，就是一个月一万多那个。 对对对，一万五。 对对， 这个是， 但也有人要， 已经据说60%了，现在 已经租了60%， 对对对，签约了，这个也有可能成为我们也有可能成为我们客户，我们现在也在谈这个事，有些话我在这不便说，但是我们说一个判断啊，就是刚才我结合我说的这种专家公寓，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这个需求确实是多元化的，就是15000左右的房价，是的，我们听起来，我们最普遍的讲肯定太贵，我们是谁都不需要去思考的，但是在北京确实有，还真有一个群体就需要这种房子。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新房，实际上从这个二手房的情况来看呢，好像五月。中上旬啊，交易的情况呢也还都不错。北京市二手房的住宅共网签了11105套啊，环比四月份的增长了29.1%啊，同比去年五月份中上旬也增长了54.8%，这是二手房。 二手房 啊，从北京新房以及二手房的市场来看啊，那么目前来讲，五月北京的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呢还是在环比增长的，这说明呢北京房地产市场目前确实正在逐步的回温啊，主要是大批的刚需需求重新入市引起的啊。另有些朋友问说，现在北京积分落户申请结束了吗？目前呢，这个到6月14号20:40才结束，所以呢还没有，赶快来做这个事儿， 来得及。 好，非常感谢洪先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提到鲜芋仙的海参，相信很多家庭都不陌生，因为他在享购电台已经推荐很多年了。要是品质不好的话，不可能推荐到现在。但今天要告诉大家，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鲜芋仙品牌将全面调整市场价格，也就是说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的优惠政策只剩今天明天仅此两天了。所以现在就来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那家住西城区的董女士说啊，我们家吃鲜芋仙海参已经有2年多了，怎么说涨价就涨价了，这是为什么呀？那解释一下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野生海参和普通海参不同，是需要至少3年以上生长周期才是成熟的，生长周期长，需求量大，市场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 对呀，现在大家都吃环保原生态的食物，像什么鸡蛋吃草鸡蛋，猪肉吃黑猪肉，而海参当然要选野生的了。可是去商场看一看，但凡是野生海参专柜的价格至少得3000-4000元以上的。而现鲜的海参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价格才1999元，涨价也是必然趋势。所以啊，建议您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原价5997元的三盒纯进口纯野生的一级品海参，立减3998元，只要1999元。三盒600克120多头的野生海参，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这每根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想想看啊，15块钱就是一个冰淇淋球的钱，就是一盒全素快餐的钱，就是几包零食的钱，但是今天却可以为全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等等，给爸妈补充一下海参皂袋和海参粘多糖，给爱人补充16种的氨基酸，给孩子补充各种的海参活性营养素，这个代价只要15块钱。您还在犹豫吗？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